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this sad-filled fantasy. But what you're thinking could get you undone. So turn around and just walk away. But time will tell if it was meant to be that way. Hey, it's only fun, huh?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Change your mind, can you cut to the chase? But indecision is etched right across your face. And now you think it may be just some fun. Oh. Don't you wish you could come out and play? Or just be strong enough to watch and seize the day? But you never will ya?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Yeah, I'm so

天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 野花，这是他执着专辑里的一首歌，应该也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了吧。听到田震的声音就会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哀愁，当然啦他的嗓音当中又透露着一种倔强，所以很多年来田震的歌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中性化的，当然啦他也很适合唱一些很深情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很欢快的充满童趣的，歌名叫做幸福么么哒，这是由邹市明他们一家四口来演唱的歌，当时作为一首新年歌曲加上爸爸妈妈还有宝贝们的角色代入，真正的能够让你体会到那种幸福感吧。 我是轩轩，我是汉汉， 亲吻像一颗糖轻轻贴在脸上，宝贝宝贝喜欢， 拥抱像一扇窗打开我的心房，宝贝宝贝喜欢，跟爸爸一起做运动，妈妈陪你去兜兜风， 我要什么都听妈， 但妈妈的话你要听从，宝贝你还想要干嘛， 爸爸妈妈么么哒， 四个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天一天的呵护，每天爱你的温度，幸福幸福， 的心房，宝贝宝贝喜欢。 叔叔阿姨过年好，轩轩浩浩来报道， 2016就要来，欢声笑语乐开怀，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轩轩发财， 一天一天的呵护，每天爱你的温度，幸福幸福，一个两个的祝福，送到全家和万户，幸福家变成一大家，么么么么么么哒， 爸比妈咪抱漂亮， 么么么么么么哒，慢慢看着你长大，么么么么么么哒， 新年快乐， 幸福洋溢的一首歌曲，很欢快。宝贝萌萌的声音真的是让人听得欲罢不能。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幸福么么哒》是霸气的拳王邹市明一家四口的演唱。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忘记》。 是就别喝下太少酒精，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孤寂，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惊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忘记伴侣，忘了孤寂，也至少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到最后忘记眼神，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不能够忘记爱，

1988年的时候，钟楚红还有张曼玉他们合作了一部电影，叫做《流金岁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叶倩文献唱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提到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也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脑海当中应该会闪现出张曼玉和钟楚红在这一首《流金岁月》萦绕当中慢慢的散步。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叫做《梦想明月曲》，演唱的人呢叫做崔子格。崔子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像电视剧《太子妃升职记》当中的主题曲《可念不可说》就是他来演唱的。 长风行，天下任我逍遥，仗剑染红尘喧嚣，许下这直道，与情意肝胆相照，朱萧萧，那时正年少。长风摇，梦里遇见真妖，一袖飞花梦绕，临仙桥飘渺，叹红尘路萧萧，剑出鞘，许天涯功劳。天地表，尘世一侧，誓言未了谁能讲，呼啸傲浮生梦，往事多少，感叹这地阔天高。酒满伤，笑半世痴狂，一身侠骨柔肠，酒骨藏，一生一字难当，素衣裳，转身摇落花香。下名扬，纵半生轻狂，不负初心所向。鬓染霜，冷剑隐沧桑，再歌我江湖儿郎。仗剑染红尘喧嚣，许下这直道，与情意肝胆相照，朱萧萧，那时正年少。长风摇，梦里遇见斩妖，一袖飞花梦绕，临仙桥飘渺，叹红尘路萧萧，剑出鞘，许天涯功劳。天地表，尘世一侧，誓言为了谁能讲，呼啸傲浮生梦，往事多少，感叹这地阔天高。酒满伤，笑半世痴狂，一身侠骨柔肠，钟鼓草，一生一字难当，素衣裳，转身寥落花香。下名扬，纵半生轻狂，不负初心所向。鬓染霜，冷剑隐沧桑，再歌我江湖儿郎。 刚才听完崔子格的这一首《梦想明月曲》，是不是感觉到他的这种悠扬婉转的声音其实还蛮具有那种东方古典韵味的？所以呢，他也是被游戏公司特定邀请来演唱的这一首《梦想明月曲》。这首歌呢，也是手游《梦想世界》当中的古风主题曲。好啦，继续来听歌，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经典作品《The Moment》。 这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

成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据说呢，他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了。这首歌有国语有粤语，但发现其实黎明的国语很标准。他在1966年的时候其实是出生于北京的，到了四岁的时候才迁到了香港。 OK，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作为电台 DJ 应该是蛮喜欢的，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电台情歌。这是莫文蔚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好啦，今天的歌曲就展示到这里啦，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少岁月是男儿两鬓斑白，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 多少时光是你还青春不在，老去年华像黄昏，有些无